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京广桥到双井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0:01:33，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时下的香港乐团。第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全球榜主办电台之一的香港电台第40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十大金曲奖的获奖者。而我们在第二小时当中呢，一起来带大家到现场来领略一下第4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我和你》音乐会的精彩的现场录音。好，那这一次的十大金曲奖呢，我们就会一首一首的带大家来听。马上要听到的是近些年在香港歌坛非常红的才女 Aga 江海嘉的这首《3 AM 凌晨三点钟》。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at's that? 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故事维持不变。但是近日竟心虚到失眠，我们无法逃避这共鸣。 close. Tonight we let it go. No need to feel guilty cause we all free. Like you on my mind every time I'm with my side piece. It's a cold world, guess I gotta deal with it. You like the only girl who could be my Juliet. But this ain't no Hollywood, it's a good honesty vibe. 3 a.m. goodbye. It's 3 a.m. maybe. 获选十大中文金曲 Aga 江海嘉的 3AM 凌晨呢，是 Aga 最有创作灵感的时候，也是这首歌名字的来源。除了 Aga 自己作曲之外呢，也请来了 Ghostel 来负责饶舌的部分，并与日本的音乐人合作，打造出了他最喜欢的融合了日系流行的90年代的 R&B 曲风。这首歌的作词人呢是陈永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作词同样是陈永谦啊，许廷铿的痛醒，作曲是 Larry Wong， 收录在去年许廷铿的 The Unlimited Collection 新歌加精选集当中，我们来听这首《痛醒》。 沉默算吧，别再管你和谁游戏，谁想跟踪你一世纪？天早变亮，却未见归期。明白了吧？其实早已被你燃起，仍在每晚黑望来望去，望床上那空气。你快乐愿变过来情我，相信我好快乐像最初。当初或者我亦试过相信，却慢慢传来痛楚。若历渐过先知道，我每日挨一刀，凌迟或者施暴，不比爱情恐怖。无幸福草地得一片焦土，是你烧光所有美好。现在我先知道，你爱谁人家的离谱，空葬了的心怎样抱，没法再相信爱也好。瞒住我吧，若觉得我茫无头绪，谁将后悔写些动情字句，落甜蜜的花絮。破裂来吧，我成全你，活埋自己，接近立了臂。清醒是否我尚有点骨气，怕被旧情麻醉死。若历渐过先知道，我每日挨一刀，明智或者施暴，不比爱情恐怖。无幸福草地得一片焦土，是你笑光所有美。你爱谁人家的皮肤，空葬了的身体怎样过？就当你死了，谁要被你摆布？绝望

新的港产流行歌呢，虽然在音乐方面呢是华语流行风的精耕细作，但是在歌词方面呢真是越来越博眼球，霸气情歌层出不穷。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蔚蓝的这首《天敌》，还有之前听到许廷铿的《痛醒》等等。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之一的香港电台第40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的获奖作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CO Star， 这首歌叫做《凶凶我我》，黄伟文作词，伍仲衡作曲。 CO Star 呢，他同时也获得了本年度的全年最佳乐队组合奖的铜奖。好，我们来听这首《凶凶我我》。

有没有发现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曲风全部都是抒情歌啊，到刚刚我们听到的呢，这也是今年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七首获奖作品周柏豪的《天网》了。我们要来看看看十首歌听下来会不会曲风都是一样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去年 TVB 的高人气电视剧《使徒行者》的第二部的主题曲，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金丽李欣妮呢，这几年在香港歌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也成为了粤语流行市场一位非常有竞争力的歌手。在2007年呢，除了推出了 Life in the Moment 专辑之外呢，几首单曲也在我们全球榜以及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的榜单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歌曲李欣妮的《空姐》。这首歌呢是由林若宁作词，冯汉明作曲。 一天也爱一天，不讲一生的远见，爱是这么片面，矛盾都只不过 过，为了进展，烟花散云下继续有烟。 开心可以过一天，但对几十年，有没有更宽厚的见？容颜变，心不变，但眼前能见到未来，这是我的底线。有些爱太天真，无法生活却想接吻。 奉献得天真，救了我感情人。 无谓再追问， 问我的良心。 天色灰暗，全怪我。 何妨直言我这一吻，被老结的伤， 天差的终点，糟蹋太多人，可能我 坚持 全被亏。 收割那一天，未种出心烦，种植过也偷笑一天。 眉头都未见， 灵魂冤身粉近，亦算甜。 跌九次， 如是 爱明天。有些爱太天真。 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九首今年获奖的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作品，这是来自于吴叶坤和 JW 王浩儿所带来的对唱歌《原来只因深爱着》。在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带来第40届十大中文金曲《我和你》音乐会的精彩现场。那十大金曲奖呢，最佳中文歌曲奖包括李克勤的这个《失魂记》，还有一系列啊更多年不同的这个精彩的金曲呢，都会在下个时段为大家呈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十首啊，第十首呢也是这个十首歌当中的第二首乐队作品，来自于 Two Nick 的《长相厮守》，这是去年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好成绩，并且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的。我们来听这首《长相厮守》。 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 到目前为止十首歌都是情歌，对不对？ 难道故事 这是已过在2017年香港流行歌坛的主流。 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凌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再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伤的碰撞，雷电重击，再一刻交错，不安神情惊慌，幻觉惊叹彷徨，然后某刻静默时简单的对望，然后发展逐渐的交往，空险齐来抵挡，还会给我护航，从头头满是困阻，问题或变化再可怕，去吧。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明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每里步着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无惧搁浅

首先登场的是销量男歌手大奖金曲四十全球杰出歌手奖的获奖者李克勤，他所演唱的第一首歌也是当年参加歌唱大赛的作品《雾之恋》，这也是李克勤今年签约英皇之后再度演绎谭咏麟的作品。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见闪亦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静卧着闪亦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何以也会像雾化，全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每次我望着你，每次我望着你，你那眼中都有我。 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一首金曲啊，看咩啊？得奖歌曲是《一生不变》，得奖歌手是李克勤。 都不是很久啫，二十八年前是我第一隻的十大公民金曲。其实可以讲一个演唱会的咁啊吓 ，Hello。 一朝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痕迹，常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示，悠悠戚戚循环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秋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知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 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再相见。 再次多谢香港电台。 你记起吗？见证新婚快乐，病了吃方包那么，跟我贫穷和落魄。今天你记起吗？最紧张的那晚，孩儿在超声波，你动作做母亲的感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第四十届十大中文金曲《我和你》演唱会上李克勤的表演。当年呢，他的参赛曲目《物质恋》，以及获得第一首的十大金曲《一生不变》，还有呢就是本届十大金曲奖全国最佳中文歌曲奖获奖作品《失魂记》。在他表演的期间，大屏幕上出现了过去三十年当中李克勤的获得的奖项，其中包括第十七届、十八、十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第四十届共十六次获得了优秀流行歌手奖。而且我们听到啊，此时此刻这是他现场的演唱，今年的《失魂记》，我们会发现李克勤在嗓音的保护上真是非常厉害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此次音乐会特别设立了多个致敬的环节，比如说致敬香港广播踏入90周年、香港六七十年代的鸡尾歌，这些都是致敬环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届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获得者，包括 AGA 江海嘉、李杏妮、JW 王浩儿以及郑欣宜，他们翻唱90年代女歌手的经典作品，其中包括《约定》、《依然》、《红茶馆》和《感情在线》。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渐渐的你轮廓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 然后再落花飞奔渐离身。这晚你偶然来一起与我望海，你对我说好吗，一切好吗，从找到真爱吧。其实你可知道谁依然等，仍然走漏给我的 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 我们听到的是 Aga 江海加 Jin Lee 李欣妮 JW 王浩儿以及郑欣宜分别翻唱女歌手粤语经典王菲的约定，林忆莲的依然，陈慧娴的红茶馆和郑秀文的感情在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获得本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男歌手许廷铿、陈柏宇、周柏豪以及吴业坤向九十年代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致敬的组曲，分别是第19届的金曲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20届的金曲郭富城的爱的呼唤，以及第14届的金曲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还有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然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又这么漫长，从前未回想，感觉是相逢。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夜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神光。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神光。分隔数千里，情还在心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将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原谅我。从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恋，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仍感激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落在艰苦岁月里。

根茎中国当代艺术自主性研究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根茎被比喻为一种复杂的文化隐喻和游牧主义的思维模式，比喻中国当代艺术的开放性非中心的形态。本次展览通过甄选确定了隋建国、王鲁岩、胡建明等八位艺术家，他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类型，涵盖雕塑、摄影、录像、装置和绘画。虚拟现实艺术他曾经来过玉红个展，正在798林冠画廊展出。这是女艺术家玉红第一次把自己的艺术语言带入到虚拟现实的世界当中。参观者将经历四个场景，追随一名女性角色的年华流转，随着角色生命轨迹向前推移，围绕她的事与物则随着时间向后退转，观者将意识到历史本身的回溯。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1:33。你好，我是小东。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精彩纷呈的第40届中文歌曲金曲十大中文金曲我和你音乐会。香港流行音乐发展至今呢，有一股始终英气勃发的音乐形式始终存在着，那就是乐队音乐。Gap Band 呢，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爱音乐的年轻人的行动代号。从60年代的泰迪罗宾与花花公子乐队，许冠杰的 Lotus 莲花乐队，到70年代温拿，80年代的 Beyond 太极达明一派，直到现在的每一个时期，香港流行音乐圈的这个版图当中呢，总会有这个乐队文化的一席之地。好，那我们这个时段首先要听到的是此次音乐会上这个乐与怒啊，就是 Rock and Roll 致敬桥段。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本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乐队奖银奖的获得者 Dear Jean 所带来的这首《今夜星光灿烂》。 晚上把城内也照亮，犹豫在马路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皇后像公园里光芒密布秩序，遥遥望向对岸海旁蔓延灯光多凄美的景况。期望我俩扑向这光亮，破天这晚被幻，灯光里彼此失意的孩子，浅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不辞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灯光里彼此失意的孩子，浅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不辞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你与我之间有谁？ 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常是红灯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悔等待。 借助大家的美妙歌声，送以下这首歌给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四十周年生日快乐。 Thank you。 有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 可唔可以听你哋话？ 留住我吧 ，Yeah， 留住我好吗？你说过紧他早已不像话，你说过再不想。 我们听到了这一组串烧呢，分别是第四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乐队银奖 Dear Jean 所翻唱达明一派的今夜星光灿烂，全国最佳乐队奖金奖 Super Moment 所翻唱 Beyond 的情人，泰剧乐队演绎的经典老歌留住我吧，以及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三组乐团一同演绎 Beyond 的经典岁月无声。听过了港产乐队摇滚的炸力呈现之后呢，在流行音乐当中的另外一种热烈四射的音乐应该算是劲歌热舞，在本次音乐会当中也特设了桥段来回顾40年来华语流行的经典舞步，同时呢也邀请到了最能代表这个热舞魅力的郭富城带来精彩表演，而这段表演呢是从他的成名曲开始，我们来听郭富城的这首《对你爱不完》。 只是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缘分总是这么难，对你爱爱爱。 亲爱的郭天王，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这个调有点偏低。我们听到的这个组曲呢，其实包括了他的成名曲《对你爱不完》，以及第十九届十大金曲奖《狂野之城》啊，第二十一届十大金曲奖《唱这歌》。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跳到下一段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本次音乐会上的压轴演出，出场的是全国最佳男歌手、最流行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也是十大中文金曲获奖最多次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的歌手陈奕迅，带来他历年获奖获得此项大奖的歌曲串烧，分别包括了首次获奖在01年的 Shall We Talk， 16年的四季，09年的700年后，07年的富士山下，13年的任我行，02年的明年今日，05年的夕阳无限好，12年的重口味，以及2010年的陀飞轮。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歌。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 为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我路更多？你别怕我。我记起那年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半枯干的枝枝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蒙半聋困于茧里面，兜转缘分你看穿，文明能压碎，情怀不碎。无论枯干山水，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你我一起同居，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七百年随年岁记忆老去，仍然有你的忠心爱侣。难留雨偏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金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别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亲爱的，等遍所有绿灯，还是让自己风一下要紧。马路戏院商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把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横道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变，或在同伴身份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